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，一首《我就站在冷风中》送给大家。记住我的名字 ，MC 药材。我就站在冷风中，看雨落下听风声，看风儿吹动古筝，看那狂妄的冷风。风儿吹我花追逐，风起涟漪漫情毒，花瓣飘落这西湖，看冷风我想孤独。我曾十步杀一人，却败给你的眼神，你曾受过的伤痕让我一笔画浮尘。我像风一样狂妄，站在九霄凌云上，看你温柔的模样是看你随风在摇晃。你喜欢我喊另类，听得如痴又如醉，你曾对我有过敬佩，也曾为我而心碎。我曾记得对你讲，我要续写封神榜，你说我是痴心妄想，却成万人的信仰。凭我这杆痴情笔，写天下，写风雨，夺龙城，霸龙椅，让我名传千万里。我名始终是传说，万人心中的大哥，是舆论，是风波，是那向往的山坡。要狂妄就狂一声，天下谁与我争锋？点燃这盏不灭灯，是世界无人再抗争。是偶然还是缘分？是锦囊还是迷阵？其实我一直想问，对我是爱还是恨？如果有爱就回忆，如果是恨就过去。感谢你能与我相遇，爱你这一个世纪。我有向往的生活，我有心中的执着，感谢你在我的山河做我一世的疯魔。